是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你总特别笨拙，或聪明相同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甜蜜的复活是他最大依托。带着笑容的身影化成了彩虹，在当中一口气走上了心脏。 这就是我们拉不下的小心的世界，害怕世俗。